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28页，讲义是讲义15的第7页。我已显示于一切处，缘起、时、地、界、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中，清净所缘是圣依地。我们上次讲解，曰清净所缘显圣依地，从五蕴清净所缘显圣依地已经讲解完毕，现在继续往下讲解。我亦显示于一切处、缘起、时、地、界、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中，清净所缘是圣依地。淫一曰清净所缘显圣依地，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卯二，是类处等，相同于五蕴中清净所缘是圣依地。佛也曾经在经中为众生显示了12处、缘起、40、四地、18界、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圣道中的清净所缘是圣依地。因为圣依地是一切法的共相，所以它周遍一切法。看下面的经文，此清净所缘于一切蕴中是一位相，无别异相。丑一解释曰清净所缘显一位相，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淫二曰清净所缘显一位相，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卯一曰诸蕴是，于一切蕴中，五蕴各自有不同的体性，所以是有差别相的。此清净所缘，此清净无漏无分别智，以五蕴为所缘境界时，得到真实的圣依地相，是一位相。一位就是平等的意思，无别异相是无有差别的意思。有差别相的五蕴的真实圣依地相是平等而没有差别相的。如于蕴中，如是于一切处中，乃至一切道之中，是一位相，无别一相。淫二曰清净所缘显一位相，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卯二类处等是，如于蕴中，如同五蕴中的真实圣依地相，是平等的无差别相。如是于一切处中，乃至一切道之中，是一位相，无别异相。类同于五蕴12处乃至八圣道的字体，都是有差别相的，但是他们的真实圣依地相都是平等无差别相的。是故善现，有此道理，当知圣依地是遍一切一位相。子一曰清净所缘显一位相，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丑二节，是故善现，佛要告诉须菩提的结论是 有此道理，有以上所说的心境所缘是生一地与心境所缘是一味相的道理，当知生一地是变一切一味相，就可以得知生一地是变一切法一味无差别相。复次善现，修观行必除，通达一蕴真如圣意，法无我性矣。更不寻求个别余蕴诸处缘起时地界念住正断神足根立觉知道之真如圣意，法无我性。诡依明法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子二，曰三变异以变一味相。从真如圣意与法无我性三者周遍一切法的义理，说明圣意地是一味相。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丑一是，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淫一凡解。复次，现在从另外一方面解说一味相。善现，佛称呼须菩提，修观行必除。一，佛教的法门修止观行的必除，通达一蕴真如圣意，法无我性矣。通达就是指见到位，通过修学止观，经过四加行位，达到了见到位。一蕴就是指五蕴中的任何一蕴，真如圣意，法无我性。此三者都是诸法真实相，从不同的意义上所安立的义名。真如的真是真实不虚的意思，如是平等不变的意思，真实不变的诸法实相就是真如。圣意的圣是指圣人的智慧最为殊胜，意是所缘境界的意思，诸法实相是圣人殊胜智慧的所缘境界，所以称名为圣意。法无我性，执着诸法实有常而不变的自体是法我执，而所执着的诸法实有自体并无自性，就是法无我性。或者说，遍计所执的一切言说自性都没有自体性，是法无我性。这一句经文的意思就是说，修观行者只要于任何一蕴能够通达真如圣意，法无我性的真实相，更不寻求个别余蕴诸处缘起时地界念住正断神足根立觉知道之真如圣意，法无我性。因为所通达的真如圣意，法无我性的实相是周遍一切法的一味相，所以就不必再寻求于其余的蕴处缘起乃至觉知道之的真如圣意，法无我性的实相了。好，请看讲义十五的第六项，解释真如圣意及法无我性。言三变者，为真如圣意及法无我。 此三皆变运等法中，故说此三名为一位。子二这一科是约三变意，以变一位相。科文中的三变全表什么意义呢？三就是指真如、圣意以及法无我性三者。此三皆变运等法中，此真如、圣意及法无我性三者，周遍于五蕴十二处乃至八支圣道等一切法中，所以说是三变。故说此三名为一位，因为此三者周遍一切法中没有差别，所以说他们是一位相。为圣意地有众多义，一大般若有十二名，为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如是乃至于教所说不可具述。今于此中且约三义以是一位。为圣义地有众多义，从不同方面安立假名，全表圣义地的字体，于是就有了众多的意义。一大般若有十二名，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佛用十二个名字来诠释圣义地。为真如，第一个名字是真如，从圣义地的真实不虚、平等不变异性来安立出真如的假名。二法界，法界的界是因的意思，三圣圣法依此为因而生，所以名为法界。第三个是法性，法性的性是体的意思，诸法的真实离体就称为法性。第四个是不虚妄性，对依他起性的有为法，它是虚妄分别性的，对他而言，圣义地是不虚妄性。五是不变异性，对生灭变异的无常法而言，圣义地是不变异性的常法。六平等性，对有为法的差别性而言，圣义地是平等无差别性的。七离生性，生义地是远离生灭相的，所以名为离生性。或者说生义地是出离生死之圣性的意思。八法定，生义地决定不离诸法，就称为法定。九法住，是圣义地住于诸法中的意思。十实际，实际的际是究竟的意思，诸法的究竟真实性就是实际。十一虚空界，比喻圣义地周遍一切法，就如同虚空周遍一切处一样。十二不思议界， 圣义地是离言自信，远离心行，所以说是不思，远离名言，所以说是不义。如是乃至于教所说不可拘束，如同以上大般若经中以十二名全表圣义地，在佛所说的其余教典中还有更多的义名全表圣义地，好，名字太多了，不能完全做说明了。今于此中写曰三义以示一位，不论以何名全表圣义地，它都是周遍一切法的一位相。现在在解深密经中，一真如圣义法无我性三个假名来解释圣义地，来全表一位相。言真如者，如成为是第九卷云，真为真实，显非虚妄，如为如常，表无变异。为此真实，于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即是湛然不虚妄意。真如全表什么意义呢？在成为师论第九卷说，真为真实，显非虚妄。真是说此法是以真实离体为自性，所以它不是以虚妄分别为自性的。好，在摄大乘论定义依他起自性，是虚妄分别所摄如是，所以依他起自性是杂染的，有漏有违法。因此真如的真就简别了，真如不是有漏有违法，而是无漏法。如为如常，表无变异。真如的如是常的意思，常有不变异的常，以及相续不断的常，两种意义。而真如的如是不变异的常的意思，因此就简别了真如不是无漏有为的无常法。有为法，有漏有为法，以及无漏有为法两种。真如既然简别了它不是有漏有为法，也不是无漏有为法，可以知道真如就不是有为法，而是无为法。好，另外的一种解说是真是真实，简别了不是妄执的遍计所执自性，如是如常不生灭法，简别了不是生灭的依他起自性。由此就可以知道真如是圆成实自性的无为法。为此真实于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既然是无为法，可知从无始以来此真实法，不论众生是在资粮位，在家行位，在见道位，在修道位，以及成佛的就近位，于一切时中，真如都是常而不变异的法性，因此就称名为真如。即是湛然不虚妄意。湛然是说水深 而静止，清净而透彻的意思。引申为全表，真如虽然不离虚妄杂染法，但是真如自体清净不动，不受虚妄法的染着，所以说是不虚妄。问：岂不前说真胜异地，离诸名言，如何于此说明真如？提问说：胜异地相品从一开始就说真实胜异地是远离假施设的名言相的，那么为什么在此处又称名为真如呢？解释此难，如成为是第二卷说：真如亦是假施设名，遮波为无，故说为有；遮波为有，故说为空。物为虚幻，故说为实。理非妄导，故名真如。在《成为师论》第二卷的文可以解说这一个难问：真如亦是假施设名。回答说，真如这个名字也是施设的假名，来全表其法体。但是真如假名所全之意，并不就是真如法体。又问说，既然真如假名所全之意不是真如法体，为什么要说真如为有呢？于是回答说，遮波为无，故说为有。这是因为有一类众生是恶取空的邪见者，他们认为一切法都没有自体性，所以真如也没有自性。为了遮止排除他的执无的邪见，所以要安立假名，说真如为有。其实真如法体是远离有与非有的名言的。又提问说，既然安立真如为有，为什么在经中又说真如是空呢？于是回答说，遮波为有，故说为空。在经中安立说真如为空，是因为有一类众生，就是画地部，执着一切法实有自体性，所以升起了实有真如的妄执。为了遮止排除此类众生的妄计，所以要安立假名，说真如为空。虽然说是空，并不是真如法体，即空无所有。真如法体也是远离空与不空的名言的。又提问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在《瑜伽师地论》第72卷中要说真如当言实有呢？于是回答说，物为虚妄，故说为实。因为有一类众生就是一说不，他们执着一切法皆假，于是升起了 真如法体也是假法的妄执。所以论文中说真如实有，来破除他的执着。好，在《成唯识论》述记中解说，一说不，认为真如也是虚幻的假法，就如同依他其法一样。所以要说真如实有，或者说物为虚幻的虚，是简别遍计所执自信，幻是简别依他起自信。真如法体也是远离实与不实的名言相的。又提问说，真如法体既然远离实与不实的名言，又为何称名为真如呢？回答说，理非妄导，故名真如。诸法的真理并不是虚妄颠倒的，所以要安立真如的假名来全表。在述记中说，真简别妄，遍计所执自信是妄执，所以真就简别了遍计所执自信。如简别倒，依他起自信是杂染的颠倒法，所以如就简别了依他起自信。或者是依前面成唯识论第九卷所说，真简别有漏有为法，如简别无漏有为法。真就是真实义，如是如常义，所以称名为真如。不同于宗仪色心等有实常法名曰真如。这一句文原册书没有，成唯识论文有。大圣唯识宗所安立的真如与诸法形象是非一非异的，我们前面有做过详细的解说。不同于小圣一些宗派主张远离色心等法，真如另有真实常住的法体。言圣义者，圣为圣智，义即敬义，为此真如二种圣智所缘敬义，故名圣义。现在在解说圣义。圣是圣人的殊胜智慧，义是所缘敬的意思。此真如理是圣人二种殊胜智慧的所缘境，所以要安立假名称为圣义。二种圣智就是根本无分别智与后得无分别智。根本智是清源真如离体，后得智是变现真如相为所缘境了。是故显扬第十六云论曰，此圣义谛当知即是圆成实性。引用显扬圣教论第十六卷文作为证明。论文中说，应当了知圣义谛就是圆成实性，而圆成实性是真如的义名。问，何因缘故七种真如名圣义谛？提问说，为什么七种真如名为圣义谛呢？七种真如就是第一流转真如，是无始以来一切有为法流转的真实性。第二实相真如，是一切法于二无我所显示的真实性。 第三，唯识真如，一切染净法的唯识实性。第四，安立真如，就是苦谛的真实性。第五，邪行真如，是极谛的真实性。第六，清净真如，是灭谛的真实性。第七，正行真如，是道谛的真实性。答：由是二最胜智所行故，为出世智，即后所得世间智。由此圣意无细论故，非于智境。回答说，七种真如是两种最殊胜智慧所行的境界，所以称名为圣意谛。这两种智慧就是出世智，也就是根本无分别智，以及后所得世间智，就是后得无分别智。实相真如、唯识真如、清净真如，这三种是根本智的所缘境，其余四种真如是后得智的所缘境。由于此七种真如符合世间实相，并非不如理而没有义理的言论，所以是两种圣智的所缘境界。自于别义如二地章，其余解说圣意地义可以参考大圣法院义林的二地义章。言法无我者，如极论第三说，何等无我相？为如我论者所立我相，蕴界处非此相，由蕴界处我相无故，故名无我相。杂集第八一同此说。可以用极论第三卷文解说法无我。提问说，什么是无我相呢？为如我论者所立我相。回答说，如同即我论的外道所安立的人我见以及法我见的立论。人我见是说在五蕴、十八界、十二处的假合合体上执着有常住不变有自主性的人我存在。法我见是说执着蕴界处诸法有常住不变的实体与实用的法我存在。蕴界处非此相，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假合合体上并没有人我的存在，是人无我。而蕴界处诸法是因缘所生法，并无法我存在，是法无我。由于蕴界处上并没有人我相与法我相，所以就说明为无我相。杂记论第八卷说法相同，去查阅了 Cβ 版，应该是杂记论第六卷。在唯识二十论中说，要通达遍计所执自性差别诸法无我，才名为入法无我。问： 空与无我二种何别？答：诸教不同。提问说，经论中说空与无我二种名相有什么差别呢？好，回答说，在论书中圣教有不同的说法。一俱舍论四说不同，故第二十六云，为我所见故空，为我见故非我。在俱舍论第二十六卷中讨论四谛十六行，其中苦谛有无常行、苦行、空行与无我行四行，其中对于空行与无我行有四种不同的解说。第一种解说是，为我所见故空，为我见故非我。我见是说在五蕴假合合的身心自体上，执着有常住不变、独立自主的自体存在。不同意此种我见，就是无我。我所见是执着无蕴身心为我，在身心之外的事物为我所有，不知这一切事物是因缘所生，只是假有，是我所见，不同意此我所见是空。又云，内离是夫故空，不自在故非我。第二种解说是，内离是夫是空，即着五蕴中有我，时有做农工商等事业的作用，这种见解是是夫见。观察内身并没有是夫见，就是空，不自在故非我。观察五蕴都是因缘所生，并不自在，是无我。又云，于此无我故空，自非我故非我。第三种解说是，于此无我故空，根据俱舍论记的解释说，观察五蕴中无我，就如同房舍之中没有人，这是空。自非我故非我，观察五蕴自体无我，就如同房舍的自体并不是人，这是无我。又云，为智我所见故，修空形象；为智我见故，修非我形象。第四种解说是从修对智行来解说。为了对智我所见的执着，所以要修空形象；为了对智我见的执着，所以要修无我形象。好，以上是俱舍论的四种解说。大毗婆沙第七十九亦有两说，同俱舍初二事。大毗婆沙论对空与无我的差别也有两种说法，就如同俱舍论的前两种的解说是一样的。顺正理论第七十四云，无主宰故空，唯我相故非我。在顺正理论第七十四卷说，无主宰故空，观察 五蕴假合合体中并没有主宰者，这是空。唯我相故非我。观察五蕴自体并没有我见所执着的相貌，是无我。又云，未至我所见故修空形象，未至我见故修非我形象，此同俱舍论第四式。好，顺证理论的第二种解说与俱舍论的第四种解释是相同的，都是从修对治行来做解说的。一制度论第三十二云，不见实是名空，不见我是名无我。好，在大制度论第三十二卷说，凡夫没有智慧，所以于一切法做邪观，而佛弟子能够如法的本相来做观察。在观察时，于法不见常，是名无常；不见乐，是名苦；不见净，是名不净；不见实，是名空。诸法都是由因缘所生，没有众生忘记的实性，所以就称名为空。不见我是名无我，诸法没有众生忘记的我，无有自在，就称名为无我。又如果不见常而见无常，这也是妄见。同理可知，如果见苦、见不净、见空、见无我，也是妄见。应当是正观诸法不见常而舍常见，也不执着无常见。同理也不应该执着苦、不净、空、无我见。一极论第三云，何等空相，为若于是处此非有，由此理正观为空；若于是处于是有，由此理如实之有，是名善入空性。在极论第三卷提问说，什么是空相呢？为若于是处此非有，由此理正观为空。是处就是表示依他起自性的原生法，此是指遍计所知自性的实我实法。观察在依他起自性的原生法上，并没有众生遍计所知的实我与实法的自性，这样就是正确的观察了空的义理。若于是处于是有，由此理如实之有。于是指圆成实自性，于是处依他起自性原生法上，空去遍计所执实我实法自性所显现的空所显性，就是空性，也就是圆成实性，或者称为无我性，这个是有的。观察这个道理，就可以不颠倒的如实了知空性是有的。是名善入空性。 经过如上所说的正确观察，就能够善巧的悟入空性。好，以上是说明空性的道理。于何处谁非有？于蕴界处常恒凝住不变坏法，我所等非有。由此理，彼皆是空。这是从事相上说明空性的道理。于何处谁非有？前文说，若于是处此非有。于是提问说，是处是何处呢？又此非有的此是指谁呢？回答说，于蕴界处是处，就是指五蕴、十八界、十二处的依他起自性原生法处。常恒凝住不变坏法，我所等，这个是说明什么是此。常恒是指无生灭，凝住是指不变迁，不变坏法是说无生灭不变迁的法就是不变坏法。我所等，这不变坏法包含了我与我所等。非有是说此常恒凝住不变坏法我所等，只是众生遍计所执的实我实法的自性。于蕴界处的依他起自性上是没有众生遍计所执实我实法的自性的。由此理，彼皆是空。由以上所说的道理可知，彼遍计所执实我实法自性是空无所有的。于何处谁与有？即此处无我性，此无我性无我有性是为空性。于何处谁与有？前文说，若于是处于是有。于是提问说，是处是何处？又于是有的于是谁呢？回答说，即此处无我性。此处是指蕴界处的依他起自性原生法。于是有的于是指无我性。为什么说于蕴界处依他起自性原生法处有无我性呢？因为此无我性无我有性是为空性。此无我性于蕴界处依他起自性原生法处，无有众生遍计所执实我实法的自性是无我。从依他起自性上空去遍计所执自性所显现之性是无我性。无我有性是说无我性就是全表无我所显之性是有自性的意思，是为空性。这无我的自性就是依他起自性上空去遍计所执自性所显之性，是空所显性，就称名为空性。诚实论第十五云，如法印经中说，行者观色无常，空虚离相，无常者为色体性无常，空虚者如瓶中无水，名曰空瓶。如是五蕴中无神我，故名空。在诚实论第十五卷说，如同在法印经中所说的， 行者观色无常，空虚离相。修行的人应当观察色蕴无常，空虚离我相。无常者为色体性无常。如何观察色蕴无常呢？要观察色蕴的自体性是因缘所生法，刹那变异，没有常性。空虚者如瓶中无水，曰空瓶。如是五蕴中无神我，故名空。要如何观察空虚呢？举例来说明。譬如瓶中没有水，因为从瓶中空去了水，就称名为空瓶。空虚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在五蕴中无神我，外道执着五蕴中有实体我常住其中，这实体的我主宰万法，灵妙不可思议，就称名为神我。佛法说五蕴中并没有神我的存在，就如同瓶中没有水一样，瓶中没有水是空，在五蕴中没有神我也名为空，是五蕴空虚离神我相的意思。又圣行品云，有二行，空行无我行，于五阴中不见众生，是名空行，见五阴亦无，是无我行。在《诚实论圣行品》中说，有二圣行，即空行与无我行。观察五蕴假合体中，没有在生死流转中烁烁取着五趣的使我的自体，这个就是空行。观察五蕴本身也没有实体性，就是无我行。看下面的经文，唯即随此真如圣意无二智为一指故，于遍一切一位相圣意地审查去证。丑一世分成两颗，就是第二颗银二顺世。唯即随此真如圣意无二智为一指故，前面凡解一颗说修观行必除，通达一蕴真如圣意法无我性矣。这个就是指根本无分别智的见到位。现在顺势这一颗是说明修到位如何修观行，在修到位再观察时，唯这个字是说不再寻求其余诸法的生意地，随这个字是用的意思，此这个字是指见到位的根本无分别智。此根本无分别智依所缘圣意地的真如圣意法无我性三种意名，称名为真如圣意无二智。法无我智中的无有有无二相，就称名为无二智。在修道位就用见道位通达一蕴的根本无分别智为一指来做观察。观察什么呢？于遍一切一位相圣意地审查去证，还是观察 遍一切一味香的圣义地。审查是仔细做深入的观察，去证是由此观察就能够去向证得无上菩提的意思。好，我们看讲义十五的第七项。是此文诸说不同。好，这一段经文有诸多不同的解说。经文中的唯字与此字有四种解说。第一种是唯与此都是一韵的意思。第二种是唯与此都是真如的意思。第三种是唯全表一韵，此全表真如。第四种是唯全表真如，此全表一韵。而这四种解说的每一种解说又有三种解释，所以总共有十二种解释。一云唯此皆是一韵，遮表义故说二。第一种解说是经文的唯与此字都是全表前文通达一韵的一韵。我们通常用二来全表相异，在这里用唯与此就是要遮止其余相异诸法，表示就是与通达一韵的相同的一韵。言为是遮前遮余韵的。好，经文中的为字是全表遮前的意思，表示不是从其余的诸韵等法所通达的圣义地。此者表示此一韵也。经文的此字就是表示是与前文通达一韵相同的一韵。此意说云，唯此一韵真如圣义，即有无无二法无我尽三种无分别智为一智故，后所得智于彼一切一味相审查去证，故知真如是一味相。此意说云，在第一种解说唯与此都是解释为一韵，其中又分成三种解释，这是第一种解释。唯此一韵真如圣义，即有无无二法无我尽三种无分别智为一智故，修观行者通达唯此一韵的真如无分别智、圣义无分别智以及有无无二法无我尽无分别智，以这三种根本无分别智为依止。虽然说三种根本无分别智，实际上只有一种根本无分别智，是依着真如圣义法无我性的义名而安立为三种无分别智。其中的法无我性无分别智中是没有有无二相的，所以又称名为无二智。后所得智于彼一切一味相审查去证，依三种根本无分别智为依止， 由后所得无分别智，再仔细观察圣义谛，遍一切一味相，因此去向正得无上菩提，故知真如是一味相。由于修观行者如此的修学，就可以得知真如圣义法无我性是遍一切一味相的。一云，无二智者，人法二无我智，于如前说。这是第一种解说中的第二种解释。这个解释大略与第一种解释相同，只是对于无二智的解说不同。在第一种解释的无二智中，是解说为无有有无二相的法无我性，根本无分别智。在这第二种解释中，是将无二智解说为人无我与法无我二种根本无分别智。一云，行者以三种无分别智为一指故，即用此智于遍一切一味相中审查去证，于如初说。这是第一种解说中的第三种解释，也大略与第一种解释相同。不同处在于第一种解释的修观行者依着三种根本无分别智为依止，然后用后得无分别智来审查去证圣义谛，遍一切一味相。而第三种解释的修观行者是依着三种根本无分别智为依止，然后也用此三种根本无分别智来审查去证圣义谛，遍一切一味相。好，这以上说明了第一种解说为于此都解说为一蕴的三种解释。或可于如前说，上来总有三说，或可于如前说，或者三种解释都如同前面第一种解说，上来总有三说，而唯于此二智的解说与上面第一种解说不同，总共还有另外三种解说。哪三种解说呢？一云，唯此皆是一味真如，亦有三世准上因之。第二种解说是说，经文唯即随此的唯与此都解释为一味真如，那么其余的文就如同上面第一种解说中有三种解释，而第二种解说中呢，也是这三种解释。一云，唯为一蕴，此即真如，亦有三世，准上因之，如是上来总有九世。好，第三种解说是唯全表一蕴，此全表真如。这种解说就如同第一种解说一样，也有三种解释，所以总和以上三种解说各有三种解释，总共就有了九种解释。或可唯是真如，此即一蕴，亦有三世准上因之，虽有此事，文辞不变。第四种解说是唯全表真如，此全表一蕴。好，如同第一种解说的三种解释，第四种解说也有三种解释。 但是这第四种解说在解释经文上解释文辞就不太流畅了。以上四种解说合计共有12种解释。总是意云，前文遮求语法圣意，故名凡解。此文成立为求一韵，故名顺势。好，总体解释此二曰三变意，以变一位相。这一科是说前文遮求语法圣意，故名凡解。好，前面淫一凡解这一科经文，好，就是从复次修观行必除善现乃至道之真如圣意法无我性这一段文，是说修观行者通达任何一蕴圣意地，就不需再寻求其余诸蕴乃至其余诸法的圣意地，从遮止再寻求其余诸法圣意，反面的一方解说圣意地变一切一位相，所以这一科就称名为凡解。此文成立为求一蕴，故名顺势。此淫二顺势这一科文，就是从为即随此乃即审查去证这一段文，是说修观行者通达一蕴圣意地以后，即依此通达一蕴圣意地的智慧，继续修学审查去证无上菩提。从成立唯求通达一蕴圣意地的智慧，就能审查去证，正面的这一方面解说圣意地变一切一位相，所以这一科就称名为顺势。真谛三藏是两段经云，前文是通达三境，后文是审查去证。好，真谛三藏解释凡解与顺势两段经文，说前面凡解这一段经文是解释修观行者于见到位以根本无分别智通达真如圣意法无我性三境的真如观，后面顺势一段经文是解释修道位以根本或者后得无分别智随顺前面见到位三种根本无分别智的真如观，审查圣意地变一切法一位相，去向正得无上菩提。此三别者若依小圣三无漏根有差别故，此即见修无学位差别故。好，此三境差别如果依小圣宗义，好，就是第一未知当知根，第二已知根，以及第三具知根，三种无漏根的差别。未知当知根是指见到位，已知根是指修到位，具知根是指无学位。好，所以也就是见到位、修到位与无学位的差别。好，三无漏根在讲义12的第10页，我们第35次上课的时候已经说明了。经一大圣地地皆有入住初分，如其次第配属因之。现在依大圣宗义解说这三种境，圣位菩萨在十地皆位，其中的每一地都有入其地位、住其地位、 以及出其地位这三部分。依着入住出三位的次第配合解释三境啊就可以了。看下面的经文。是故善现，有此道理，当知圣义谛是遍一切一位相。此二曰三遍义，以遍一位相，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丑二节。是故，是这样的缘故，善现，佛为须菩提做结论。有此道理，由以上凡解，通达疑蕴圣义谛，更不需寻求其余诸法圣义谛的道理，以及顺势，即依此通达疑蕴圣义谛的智慧，审查去证的道理，当知圣义谛是遍一切一位相，当可了知圣义谛是遍一切法一位相的。今天就讲解到这里。我们下面还有一次就可以讲全部讲完了。那么八月跟九月放个假，那么下一次上课就是十月二号。好，十月二号我们把它讲完。那十月有三次上课的安排，那么十月二号讲完，这两品，然后十月十六号，因为十月十六号前面刚好遇到了慈心法师的残务，那素丽说十五号残务结束，然后东西要搬回来，十六号要上课就太急促了，所以我们十六号就不上课，啊，那么。十月三十号的时候呢，我们再讲下面的第三品，啊，心意事相品跟一切法相品第四品。我现在也老化了，这个身体比较差一点，然后头脑反应也没有那么快，没有像以前这么快，就是希望有年轻的一辈能够接上来继续讲课。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在这个讲义十五第七页，第六项是真如圣义及法无我，倒数第十行有引那个七种真如，不过刚才那个第三种。您是讲那个唯识真如，然后讲义上它是了别真如，我刚才那个唯识真如也没有听得很清楚，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会不会再提一下？ 唯识，诸法唯识。是的作用是什么？ 了别， 所以了别真如。 OK，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没有问题。还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